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。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 天黑黑，这首歌曲的歌词本身就是一段娓娓道来的温暖的故事，能够更加的容易给大家在歌声里带入状态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来，请您听到的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，许愿。 祝福的留言，请

在重逢之外，醒来的窗台等着月光洒下来，不要太伤怀，相信缘分依然在，让时钟它慢慢摇，滴滴答答等你来。看云水飘摇，看着落叶被带走，泪湿的枕头枕干潮湿的温柔，等到下一个春秋，等到秋叶被红透，让那指针慢慢走，停在花开的时候。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，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，当泪落下的 欢迎回来。当年在2008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，当时非常的火爆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《海角七号》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。我对这一部电影特别深的是，电影里面有一个小姑娘，印象里大约应该是上小学或者是初中，然后她唱到了一句歌词说，爱你爱到不怕死，但你若敢劈腿那就是死一死。当时也真的是特别震惊于这个露骨的歌词，但影片还是很好的向我们传达出了一份坚持不懈的精神，还有一份纯真纯真的爱恋和感情。一起来回味一下，听到《海角七号》的主题曲，范逸臣演唱的《过境之难》。 夏天才进来，我是在回首时终于懂得，当阳光再次回到那 曾遇到过情之难，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。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寻归还？ 将电影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， 留下来，或者跟你走。 心中，樱花。

眼前繁盛现做新的生活，新的奋斗，斗志化为强劲力量，至少到外表多风光，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。新的迫害，新的引诱，有正有邪，何处是岸？小岛中老本多空中，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。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